六月十八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好嘢，又礼拜五啦。 是啦。今日礼拜五呢，我哋骚动音乐的环节当然就有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的。 嗯，冇错。 今日我哋点歌的对象，其实我早几日諗咗一个。咁跟住我哋今日就因为有啲事情发生，我哋就转咗啦，即改咗啦咁样。咁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见到啦，就係、是点歌对象今日系所有要说再见嘅人嘅， 好大包围啊！ 系啊，好大包围啊！ 好多人都要说再见， 好多冇啊！你谂下，而家啲近期啲时间咧，好多你有啲朋友可能又离乡别井啦， 系啊， 你哋啲地方生活又有啊，你哪怕出去读书啊，好多 系啊！我近排都同好多朋友食嗰啲叫咩 farewell 饭， 系 都食到穷啊！而家个人。 以前通常是去喝会穷的，而家就会食一啲 farewell 饭， 好多唔同嘅原因， 晚都有， 大家会离开一啲自己嘅岗位又好啊地方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觉得，咁不如我哋就将点歌对象转为呢一样，咁、大家有一啲咩嘅说话或者有啲咩歌谂到想听到咧，甚至可能你身边都遇到呢啲情况，有啲朋友都识咗好耐咁啊，哦冇啦，离开香港啦咁。好多呢啲嘅 case 可以同我哋 share 嘅，咁可以喺我哋社交媒体嗰度留言啦，话俾我哋听。咁至于我哋嘅说话咧，啱啱六点钟新闻之后嗰一节，我哋就会讲噶啦。 冇错， 系啦。而本身咧，我哋谂咗嘅嗰一个题咧，我哋就决定唔好浪费啦， 就顺便讲埋去啦。 系，因为呢一个都系几有趣嘅，就系、是、见到网上面有人讨论关于翻工大饭嘅呢回事。 我想讲咧，基本上咧，因为我都系一个即系网络成瘾嘅人嚟噶嘛，即系基本上我都常年系 mon 住嗰啲讨论区嘅 post。其实好大部分咧讲关于职场嘅 post， 我谂起码有两成咧都系讲食饭呢一样嘢。 我以为讲嗰啲客啊，讲啲老细嗰啲添。 都有嘅，但系食饭系占一个好大嘅部分。即系我深信喺好多打工仔心目中咧，晏昼嗰餐饭系佢哋人生当中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嚟。而对我嚟讲都系嘅，其实。你嗱，我就唔知道，因为你有时即系你都知道阿波成你翻工嗰个时间系会有啲唔同噶嘛。咁我呢啲作为比较 office hour 嘅人嚟讲咧，我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我啱啱入行嗰阵时候，我从来 lunch 冇同同事出去食过饭嘅。 点解？原来你就系嗰啲大饭， 即系我就系嗰啲咧大饭人系嘛，即系唔合群嗰啲系嘛，唔系因为咧我嗰阵时啱啱入行咧，我个岗位系都系喺电台啦，咁但系嗰阵时我系要负责望住个 panel， 我系 on panel 嗰个人 operator 嚟嘅，咁然后咧 operator 咧系冇饭钟嘅，你食饭都要喺嗰、那个工作嘅岗位嗰度食㗎啦，咁样。咁所以呢，我从来嗰陣时呢都只能够一路做嘢一路食饭嘅啫。咁跟住然后就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一样嘢啊，点解好似硬系同啲同事嘅关系系疏远啲啲嘅。即係人哋你会见到人哋系有啲好多偈倾啦，即係社交平台上会有好多交流啦，甚至乎有唔同岗位嘅一啲出面其他公司嘅朋友仔会好多時約你哋食飯，咁自己咧就會疏遠啲。咁、然後我嗰陣時就立定一個決心啦，就係、是、我就話俾自己聽，我第時有機會嘅話，我一定係唔會帶飯翻工。 咁所以之後嘅工作係咪？ 之后所有工作我都系会同同事一齐食饭嘅。 咁我想问翻就嗰一份工，你话初期自己带饭啦，咁你初期带饭嘅原因系因为想悭即系头先讲可能做嘢上面嘅嘢影响到，咁所以只要唔系做嗰个 operator 嘅岗位嘅话咧，你只要松动一啲，你都会同自己讲，我一定唔会带饭， 一定唔会带饭。其实甚至乎去到拍咗拖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我老婆有同我讲，我不如你带饭，我煮嘢你食啊咁。咁我成日都拒絕佢嘅，有時都唔好意思，因為我又驚佢會誤會以為我嫌佢啲嘢食唔好食啦。其實個原因唔係，係因為我真係好珍惜嗰個飯中嘅時間咧，係有個機會同啲同事去聯誼下。我咁樣講係咪好似好市儈啊？ 唔係，但我超級認同，其實佢係一個佢一個好重要嘅戰場嚟嘅， 好重要㗎。 戰場唔係負面嘅嘢，只不過係一個你都會投放心力時間嘅，即係唔係一個唔需要用腦嘅一個社交場合。 係。 以前唔計電台先啦，我以前都翻過 office 工 㗎。OK。 的而且確係令到自己盡快融入嗰間公司咧，係靠個 lunch 嘅。 係㗎。 啱啱入職嘅時候，我自己 team 可能係講緊得兩三個人嘅啫。 哦。 係啦。 咁但係間公司好大，咁咪 lunch time 就同自己嗰啲就熟咗啦。佢哋就好好嘅，我入職第一日嘅啫，其實佢哋已經就帶我一齊出去食飯，咁咧就會見到其他你其實食飯就分曬圈子，通常同年紀嗰啲就一齊食啊，興趣差唔多嗰啲一齊。咁我就跟佢哋出去食嘅時候，嗰班咧全部都係廿零歲嘅後生仔女，咁、啊、就年紀近啲，話題近啲咁。咁咧嗰個得罪係咩？首先你會覺得翻工我有叫做有啲朋友啦，係啦，雖然未必有人認同同事等於朋友，但我會用朋友嚟形容，就係、是、你冇咁陌生啊。可能你神時某時有啲 project， 你需要去到同隔離個 division 嘅人有啲嘢溝通嘅時候，哦，大家一齊食個飯，知道大家咧、啊、其實係以話為啲同埋好做啲嘅啲嘢， 係㗎，係㗎，係啦，周遠㗎。 同埋嗰時我記得好快就俾佢哋拉咗入去公司嘅足球隊啦、 哦， 因為你食飯傾開嘅，喂，平時有咩興趣諸如此類， 都睇下波咯。 係啦，因為我叫波城。咁、 啊、 我去到嗰陣時做嘢都係會用呢個名字介紹、 哦。你嗰陣時已經要叫做波城， 因為我中學開始用㗎啦嘛。咁、 哦、okay, 我就話我有英文名嘅，不過你可以我平時行走江湖咧就呢、這個，你中意揀一個叫都得啦。咁跟住咁佢哋會問開咯，啊點解叫波城？我中意踢波，咁你傾開啦。咁喂，我哋公司有足球隊，下個禮拜我哋係啊，你過嚟踢啦咁。咁就可以進入咗另一個圈子啦，因為足球隊裏面呢就唔係淨係同年紀咯，你開始有啲中層嘅同事 啊 高層嘅有啊，係 喎， 咁而你去到大家唔係講公事講踢波，你 開心啲啦， 你有共同話題，但又唔係公事嘛， 係冇咁大壓力啦， 咁你就慢慢一步一步就可以同呢間公司嘅人 friend 啲， 仲要唔同層級嘅人都滲透得到， 係啦。 我想問你，咁你後來有冇發現自己係容易啲升啊？ 我冇啊，冇升就走咗啦， 好串啊你！ 我都冇得升，跟住就走咗啦， 好白費嗰啲光陰，浪費曬啲時間。 因為嗰陣時候，我同其他同年紀嘅同事混熟，唔記得同我 team leader 混熟。 哎呀， 所以同 team leader 關係唔好。 呢一個咧，我又要講翻我對上嘅工作咧，即係我離開咗電台崗位之後，我對上嘅工作係喺 office， 大家 lunch 會一齊食啦。嗰陣時因為我哋條 team 好多人嘅，三十幾四十個人嘅，咁但係咧嗰陣時咧，我哋基本上 lunch 咧係十幾個人一齊食同一間嘢嘅，即係每次去食嘢咧都好。好人群洶湧咁樣，板板聲十幾個人坐一兩張台咁樣啦。咁咧而當中嗰十幾個人咧，永遠個阿頭都會係黐埋一齊食嘅咁樣。咁後屘咧，亦都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咧，我入到去嘅時候，即係我又係人生不路不熟啦。咁我就透過食飯去混熟唔同嘅同事之後咧，咁後屘都有啲年輕嘅同事覺得，同啲大少少嘅上司食飯，可能有啲壓力，或者可能冇咁多偈傾嘅，即係又未至於唔中意，不過即係硬係好似格格不入咁樣啦。咁啊。分開咗食啦，咁我有時又覺得，啲即係上司都好慘，好似俾人掉低咗，咁我陪佢哋食下飯啦，食下食下就升得好快，嗰啲人工年年都加噶，好開心噶， 但係冇計噶，有陣時候始終你哪怕你晉升有機制啦，咁但係決定嗰個係人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當你眼前出現咗我當三個候選者啦，三個 candidate， 佢哋其實個條件能力差不多嘅時候。就揀邊一個人呢 是 就係、是、會加入咗啱啱你講嗰啲邊個可能 close 或者有偈傾啲，因為始終佢升咗之後越嚟越近老細，合作嘅機會越嚟越大，佢揾一個傾到偈嘅人合作。 Yes， 其實好重要㗎。 咁所以哪怕你係好市侩又好，或者你個人中意 social 有咩原因都好啦，呢一樣嘢。如果你真係做得到，你湊得到嘅話咧， 係 其實 係 啱嘅。 唔係，但係我嗱，你當我為自己辯護啦，我覺得好聽啲咁講一句，即係唔係咁市侩，就係其實你同同事也好，同上司也好，你食得多飯，佢了解你嘅機會多咗嘛，佢會開始慢慢發掘到一啲你好嘅嘢，唔好嘅嘢，從而判斷點樣去同你相處咧，你適合做一啲乜嘢類型嘅工作，安排一啲咩俾你去做嘅時候，你咪會發揮得自如少少咯。咁好似佢見到你喺相應嘅崗位做得好嘅時候，佢咪會覺得都。幾好喎，不如俾啲機會佢啦咁樣咯。 所以講這個就係當你有一個固定 office 工啊，有 lunch time 嘅時候，咪會有呢種。我記得我最其中一個手足無措嘅狀態咧，就入嚟電台之後一段時間，因為我哋做開麥嘅主持，佢真係喺個節目嗰段時間出現噶嘛， 係啊， 即就唔會有一個所謂咩 lunch hour， 大家會喺公司即係開麥嗰班啊，咁樣就唔會噶嘛。 係 咁。 你就冇機會去見到佢哋，但有時開會又會行開行埋見面，又會打招呼，但又冇機會坐嗰種所謂食飯坐低傾。 係啊係啊。 咁嗰陣時都會有一種哎呀點算咧？ 點樣可以同佢哋混熟啲咧？ 咁、啊、當然亦都我哋幸運就係如果一齊做節目嘅話咧、嗯，一定會熟嘅，因為嗰種合作嘅模式成日都話，我覺得做電台好得意就係你同一個朋友開咪，因為如果你嗰個係你嘅仇人嘅話，其實係 好難搞㗎， 冇可能㗎，係 啊， 功力未到啦，只能夠話、 啊、 聽講 好難。假 系嘛？听讲有啲都得嘅， 系咩？ 点样 噶？ 唔知道啊，听讲以前细个嘅时候咯，啲、哦、都市传说咯。 咦，嗰啲咪啲啲唔飞嘅？我唔信噶，呢啲真系好难，我觉得。 而家坐嚟知道，其实真系好难， 好难， 因为功力真系好深厚啦，除非。 即系我同你啊，我都要特登约下你做一啲大家一齐有做嘅打下机咁嗰啲啦。 系啊，咁样，所以如果一齐开麦就得啦。但系如果冇一齐开个麦，其实难嘅。咁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咧都自己都系好彩嘅，即系成为咗万能 key 咁啊。即系喺唔同嘅节目代嗰班，咁所以有机会同唔同嘅同事 食下饭。 系啦，混熟嘅，即系以前譬如有冇搞错试过代班啦。 OK OK。 跟住之后敏感时刻我做过代班啦，风霜发人做过代班啦。我差神光未试过啦，咩空光未试过啦咁啊。跟住系啦，即系总之咩 咁我哋 兴谈两做啦咁，即系兴谈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醒啊，我同你 friend 啊够噶啦。 点解？ 你个个节目都走过晒啊嘛。 最后咪坐喺呢度啫嘛，都系走完一轮咪又喺度啫嘛，即系有呢啲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又系嗰个嗰样嘢唔同。 嗯， 除非有阵时夜晚以前喺电台就会留低喺公司食饭，大家叫外卖翻嚟咧，咁你又系可以即系倾下无谓偈啊咁。 冇错， 就 系 一个增进感情嘅方法咁。 系啊，食饭真系好重要，所以即系除非你有一啲原因系可能想储下钱嘅，或者想食得健康啲啦。如果唔系，其实我都觉得应该抽少时间了解一下啲同事，同佢哋一齐出去食下嘢啊，大家当放松下又好，倾下偈又好啦。 因为始终你要知道啊，一个成日都听到嘅说话就是人系群居嘅动物，所以你冇办法可以即系离开靠自己一个。 一个个在赌注寄生。一次次能残杀灵魂，恐怕我在世界期待美好，只得对自觉萎缩。需要奋斗，奋斗替身，需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撞痛，其实已中青春。想凄美面罩去沐浴，为快之不去某日突发的领导，让人间很冷酷。谁仍够怕接触？想跟孔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送花的归宿，难道送花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要病毒离不开，要孤独。天苍苍，在灰暗雨沙，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同两耳全部为失放得到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凌晨是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尽当中都市，但下就有的病毒，连神经都会哭。接触，想跟孔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送花的归宿，难道送花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要

丹臣啊，你觉唔觉得有好多嘢？虽然你一早预料到噶啦，但系去到真系发生嘅时候，都会好难过。 我明啊，嗰种难过系好似细个明明有一啲幻想，到大个你冇办法唔去接受咁样。我谂呢啲就叫成长啩。 有喜也多有悲，愉快定有生也都有死，才算生命。倘若同时太多感情，各累了是脑细胞旺盛，长大了为了生存食言，闭起眼睛。有得也都有伤，如宿命。有真也都有假，何以选定？拒绝我大个变作渣境，都终于我在这大世界中暂停，方醒觉早已失去本性，大煞风景。后悔接受，为何无奈接受珍惜一切？为何无奈不受当初忧愁？为何无奈退后？世间不再如旧，被爱与否？为何麻木去接受舍不得也？为何离别了高飞远走？今天早已受够，当天开心因我年幼。 认识佢好多年啦，参加过唔同大大小小嘅歌唱比赛，终于推出佢第一首个人作品，佢叫做《姚宝》，有呢一首《长大不过是种适应》。有啲人叫做适应啦，亦都有啲人会叫适应做妥协。

不觉得疲累。若果一早注定某天归去，何不洒脱地活下去？这些年来再没有回来，或者你只是在那边等待，你不回来也没有离开，你留在空气里继续爱。这些年来再没有回来，或者你只是在那边等待，你不回来也没有离开，你留在空气里继续爱，你留在心底里继续爱，你还是没改变继续爱。 新青年理发厅有呢一首雨，或者我哋每个人都似好想一次条鱼咁样游下游下，无忧无虑。反正有时都会觉得自己好似微尘咁样。 散落高地，无心贴身似真，早想退避。随年月过，应该赴宴远飞，柳荫下竟找到你。 怎可退避？除 佢系 Hey Rachel， 有呢首最新排台作品《尘》。如果我哋每人都似尘埃咁，正正系因为咁就造就成我哋生命当中嘅唔同相遇，亦都要喺适当嘅时候识得讲再见。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每站风光旖旎。别要记挂卡冲丹桂，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替，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枯萎。再见片雪到红眼，你是待擦手再到不及瞓觉，在刹那相拥发早霸。上次那未完唐赋，余下半段副歌，后续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活着去。 有 Rubberband 嘅 Ciao， 即系可以话系再见，同时亦都可以解做再相遇嘅时候同你讲声 Hello， 我哋未来见啦。 准备，港台发言人话，第二台成立40年之际， 復刻風騷快活人，邀請了梁繼章、李麗蕊和馬小強這三位過往的主持人回歸，下星期一起負責有關節目。港台會不時檢討節目內容、人手和播放安排。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疫情惡化，新增9056宗確診個案，創疫情爆發以來新高，再多78人死亡。市長索比亞寧宣布延長防疫限制措施到今個月29號，措施包括禁止多過1000人的公眾活動，關閉為歐洲國家杯設立的球迷區，咖啡店和酒吧晚上不能營業。索比亞寧說，莫斯科正面對新的更具傳染力的變種新冠病毒。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明日有兩陣驟雨，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意外同坏车。咁喺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段较早前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近深井。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嗰段咧，较早前有意外，龙尾去到深井。而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对开咧，都系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离开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而喺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亦都影响到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近窝打路道浸会桥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北角码头同埋西湾河泰安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而家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即日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因为强风措施，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的全港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多少社区设施和医疗服务，还有其他范畴的社会需要。 那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在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 规划发展前途创。 五讲一，五讲三，净系讲二。新导演陈建朗首部作品，有林家栋同南亚裔演员必编做主角。 家栋哥系好有经验嘅一个演员，咁必编咪比较新啲。呢一样嘢好睇在就会多咗一啲化学作用出嚟啦、嗯。因为某程度上你估唔到阿必几时俾反应。家栋哥都有讲笑话，唔 cut 机嘅你。我心里面谂就唔想 cut 住，我就系睇下究竟有冇啲新嘅嘢发生咧。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白元浩， 咩事啊，林慧？ 最近觉得自己运气唔系几好啊。 我借啲运气俾你啊。 唔使，你分享我嘅衰运咪得咯。 吓、啊！ 晨光第一线，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我哋甘苦与共。 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而家点？而家系点歌嘅时间。 点啊？ 今日我哋点歌嘅对象，相信每一个人人生之中都会经历过，就系即系要同身边嘅人说再见啦。 系啦，所以今日嘅系所有要讲再见嘅人啊！ 哇，最叻啊！呢啲大包围啊， 超级无敌大包围啊！你呢个包到咧，成个地球都俾 包 晒 噶啦，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网上面讲一啲说话俾一啲可能你真系喺唔同嘅情况，即系要同佢讲再见嘅人啦。嗱，我哋未必有机会，可能真系讲到嗰一句。 系 咁喺上面可能。可能佢会睇到嘅，系啦，系啊，你唔会知道嘅。 或者即系透过呢个大气电波都可以、分享你嘅故事吓。 系啦，咁我哋各自都写咗啲说话啦，系啦，都唔讲太多，直接听信啦。 好啊， 对边个嗰封先？ 你中意啊？ 你嗰个先啊？ 好肉麻噶喎。 哎，好啊，中意听肉麻嘢。听下奔神写咗啲咩咧？ 知所有要说再见的人。今年我都30岁啦，有更多比我更年轻、更创新嘅人一直出紧嚟。但我呢个年纪最尴尬嘅系，同时又要见住好多比我更加老练、更加有智慧嘅人要离开。好似早两个礼拜咁啊，我约咗一个旧同事食饭，席间佢先话我知，原来自己已经储够钱要移民啦。食完饭之后，除咗讲一句拜拜之外，其实都唔知道可以讲啲咩。又好似另一位后辈话要去加拿大读书，顺便搵个鬼仔嫁咗去。我连饭都未同佢食得切就飞走咗。以前细细个会觉得唔紧要啦，讲唔到拜拜，其实都系读书啫，会翻嚟噶嘛。但系大下大下，身边嘅朋友来来去去，先突然发现原来有啲人同你讲完再见之后，就未必可以再见嘅。我自细有一样嘢俾人约嘅系，每逢离别嘅关头，都唔系好知自己可以讲啲咩，或者应该讲啲咩。有啲说话讲咗出口又怕老土，心照啦；有啲说话太轻松，又惊自己好似唔识睇场合咁。久而久之，只能够用一句保重去道别，简单得嚟又不落俗套。 但趁住呢个机会，好想同所有值得道别一下嘅人讲，无论你身处何方，即使有一刻觉得自己好孤单都好啦。其实喺你唔知道嘅远处，都总会有人默默祝福你哋，希望你哋可以过得好。所以围住佢哋，你哋一定要好好保重，多喝水，得闲嘅都可以电话联络一下嘅。就算见唔到面，起码都俾大家知道你一切安好啊嘛。所以最后我想送上 CEO Star 嘅留下来的人俾你哋。点解？因为你哋走嘅时候一路顺风，不带走半点云彩，我咪就系俾你哋留低咗嗰个咯。留下来的人，奔神上。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试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泪话边，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 呢一首《See Your Star》留下来的人，我而家觉得自己好孤单啊，俾好多人留低咗。 吓，我喺度啊，我 好彩你仲喺直播室直播室， 坐喺你前面啊， 不过都系好孤单啊。 隔篱仲有着住小背心嘅阿摄，坐喺度剪紧嘢添， 太性感啦，唔想望佢。到你嗰封信啦， 我呢封我唔识点样形容啊，有一种灰心，唔知啊，听下个情感，你听完就话俾我听，你觉得用咩形容词啊？ 所有要讲再见嘅人，你哋好啊！ 原来世事真系无绝对噶，十之八九嘅离别都系嚟得不情愿嘅，分别只系在于你有冇得拣。最近要讲再见嘅时刻实在太多啦，有朋友离开出生地啦，有朋友离职啦，甚至有朋友离世添。当呢啲时间嚟到，原来系会唔识得点样反应嘅。曾经以为时间呢一个笼呢系好大嘅，大到我根本唔需要理佢。但当有好实在嘅证明摆眼前呢，例如系阿爸阿妈啲头发白咗为例啊，见到嘅时候心入面就会戚戚然，明白到呢一啲就系时间过嘅痕迹。我喺度谂，假如人系长生不老嘅话呢，当一切都冇限期嘅时候，有啲情感可能系唔会出现嘅。When words fail, music speaks。我认为呢一个亦都系上届十大中文金曲之所以用音乐说嘅一个解读嚟嘅。有阵时候唔知讲啲乜嘢好，就凭歌记忆啦。所以我发现流行曲系记录紧一个时期嘅社会文化嘅。嗱，早期嘅主题有两个字嘅，就系梦想。大家一股正能量咁样去追逐自己想做嘅事。可能最后个世界话俾你知唔得啦，又或者有人背弃咗自己嘅理想。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嗰两个字呢一定系离别啦。呢一种嘅信息出现咗喺唔同嘅作品里面，而交由唔同嘅填词人用佢哋嘅角度去讲离别呢一个主题。哪怕听到嘅人会自己对号入座都好，讲到尾其实都系一种情绪嘅抒发，又或者精神嘅寄托。今日呢一封信嘅最尾播一首咩歌呢？我喺近期云云讲离别嘅歌当中揀咗以下呢一首啊。佢个 MV 就係讲郑欣宜嘅 last show。係啊，你永远唔会知道几时会系你嘅 last show。呢一首嘅先哭为敬係借爱情讲离别嘅歌，而我嘅对号入座就觉得即使要说再见嘅对象唔系你嘅情人啦，都可以系你爱你珍惜嘅人。事或者物嘅，先哭为敬嘅波成常。 往事发亮，人杂要干渴。 倾城，由我绝世的恋歌助兴。未来能共你安定，亦心甘庆幸。如果璀璨自归零，以我哭干的眼睛，对世纪之恋致 好劲！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真系 边一句啊？ 特别以两沾湿眼睛咧、 啊， 向 美 好光 好光景致敬， 即系好有画面。即系你自然好似做咗一个 salute 嘅动作，向最美好曾经嘅事情 say 一个即系再见咁样咧。 梗系啦， 好好有 画 面呢句，好劲啊！呢份词真系由郑欣宜嘅《先哭为敬》啦。 OK， 咁啊要读点唱噶啦， 好多朋友揀一啲嘅歌，有一啲头先留下来啲人你播咗啦，跟住 抄 都系 啦， 系啦，就啱啱头先嗰半个钟啦，点前啦，咁亦都有一啲朋友就可能揀翻 Rubber Band 之前嘅未来见啦，咁 有啲人我们不睡都好多， 都有，咁亦都有，但我哋揀咗好多之后咧，咁啊我哋就选择咗呢一首歌。呢一首歌都系今年嘅作品嚟嘅，都几啱数嘅，有听众提议嘅， 系 好啦，佢要少时间嘅， 咁啊，俾提示我啦， 呢一首 Kala 嘅可再遇见嘅，系、 okay、 咁所以我都觉得系你有啲说话想同可能要道别嘅人要讲的话咧，趁早机会就用你嘅方法表达心意，哪怕你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好啊，留个言俾佢咩都好，系啦，有啲嘢你唔讲咧，对方又唔知啦，同埋趁用讲到嘅时候就好讲啦。所以最后拣呢一首 Kala 嘅《可再遇见》。 这串岁月失去的几多，期盼在期盼一天会度过。隔膜围墙里得我面对，极渴望会有一重聚。喧哗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他朝朝月恶笑，容我可再与你遇见。最后全换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们请到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发起人霍启山跟我们讲一下他怎样看年轻人在湾区发展。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香港年轻人其实是最重要的是信心问题，他的信心是对那个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因为一部分其实去完这个内地做完嘢，佢都希望去回流翻嚟香港再贡献嘅，所以佢会有呢啲咁嘅信心问题。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做咪做咯。 头日这一拉一扯，一位败个车，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 表面上是一首女追男的作品，事实上 Curator 说这首歌不止套用在情爱上的，还是回应着每一个人内心的欲望和追求，鼓励你一起深夜回应。作曲 C Travel 朱林，填词钟雪朱林，编曲 C Travel， 监制冯汉铭。上榜五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Curator 深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在呢半个钟同大家转下一个心情啦。咁啊，呢个欧国杯分组赛就踢紧啦。而今年主题曲 We Are the People 咧就系由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Mono 同埋 DS 嘅。咁所以今日 EDM Friday Mix 咧就揾嚟一啲足球比赛，又或者足球嘅游戏当中会听到嘅一啲电子音乐作品嘅。 A million volts in a pool of light, electricity in the room tonight, born from fire, sparks flying from the sun. Hey, I hardly know you, can I confess? I feel your heart beating in my chest. You come with me, tonight's gonna be the one. Cause you fade and no fear for the fight. You pull hope from defeat in the night. There's an image of you in my mind. Could be mad, but you might just be right.Heart that hurts is a heart that works. From a broken place, that's where the victory's won. Cause you fade, no fear for the fight. You pull hope from defeat in the night. There's an image of you in my mind. Could be mad, but you might just be right. 呢排每一晚睇緊波咧，呢隻歌都聽好多噶啦，因為呢一首就係今年歐國杯嘅主題曲，叫做《We Are the People》。係啊，足球嘅運動除咗球員之外，觀眾都係好緊要，一切都係關於人嘅。而 Martin Garrix 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都有預告，佢出咗一個 teaser， 就係講緊呢首歌會有一個 festival mix 嘅，一個再逢啲、再貼近一啲音樂節嘅版本，遲啲會出嚟面世俾大家見到呢首《We Are the People》。一首是上一届欧国杯的主题曲，由 EDM producer David Guetta 去做的，而唱的就有 Sarah Larson， 有这一首叫做 This One's For You。 Everybody been staring for a minute, yeah. Blazing up to the sky. Everybody gotta work it, but I try. Nah, can't miss my soul. Never thought I'm gonna make a goal. Faking to the right and fading back. Gotta do what I got. Don't take my snap. 捱过那奋斗，来到这决斗，有技术和艺术成就。王控制节奏，神降世扑救，太珍惜仲出色对手。埋门一脚踢开跑步，全场必想偷到满足。如围城中天空太污浊，扶墙内这幸福。 Everybody kick up the game right now！连结用意志同步建议，巨力百姓光烈，射下辉煌一页，集合同路人梦想，注入各路人能量，击掌鼓掌，声势响彻响，气势万丈，硬仗赢得漂亮，有你越强越强。 化中国界，团结我世界，凭运动人自动强大，怀铁血气派，寻智勇美态，受指正要纷争瓦解。埋门一脚踢开跑步，全场逼抢偷到满足。如围城中找不到归宿，从场外这幸福。 Everybody kick up the game right now！ 呢首唔需要多介绍啦，即系我哋香港代表欧国杯主题曲 Mirror 嘅 The Beautiful Game。 Everybody kick off the game right now！ 几首咧都系一啲可能足球大赛嘅主题曲嘅，但系同时亦都有一啲嘅电子音乐作品啊，收录咗喺啲运动 game 里边嘅 soundtrack。而呢一首就系 FIFA 15 Avicii 嘅歌叫 The Night。 shining stars. He said, go venture far beyond the shores. Don't forsake this life of yours. I'll guide you ho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When I was just a kid, I heard him say, he said one day you'll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I'll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All of them told me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these are the nights that never die. My father told me. 呢首歌收录咗喺 Avicii 咧2014年嘅 EP 叫 The Days Nice 里边嘅作品叫 The Nice 啦。好啦，被选咗个原因就是因为佢一啲比较 uplifting 嘅歌，有啲盼望，令你听嘅时候嗰人都有啲力量嘅。一首咧嚟自一个我自己几中意二人电子组合，嚟自英国叫 Disclosure 嘅呢首作品。2013年专辑 Settle 里边一首歌叫做 F for You， 收录咗喺 FIFA 14嘅 soundtrack 里边嘅。Disclosure 佢啲 house 嘅作品，所以有时自己喺第度玩啲 DJ set 嘅时候，都会揾佢啲歌放落去嘅。 佢呢个曲风好似喺 game 里边咧拣球员啊，执紧 formation 嘅时候。最后呢一首啦，2018年世界杯嘅时候，新闻度好高嘅一首作品，即系当年可能喺啲片头啊，或者喺嗰啲即系足球直播嘅时候咧，都会用到呢一首歌做配乐嘅。如果你向来有睇过或者去过一啲 club 啦，或者啲电子音乐节嘅时候，呢首歌都好常出现。嚟自2015年一首 electro house 嘅作品叫 Split Only You， 所做嘅系 TSO 同埋 Chainsmokers。是啊，就 Chainsmokers， 即是以前即是 Closer， 以前呢他们都会做这些的歌比较 hardcore 一点。首出现在2018年世界杯很常出现的作品叫 Split Only You。 其实这些运动比赛和音乐的关系都挺紧密，你在一些直播当中会听到。今年呢，其实欧国杯的他们官方都找了一些足球员选了一些歌的，所以有某些串流平台出了一个 playlist， 你会见到有一些作品不只是电子音乐的。当然如果你上网找一些新闻，就会见到哪个球员选了什么歌。呢亦都解決咗一個少少迷思，就係成日見啲球員咧落嗰啲對巴嘅時候戴住 headphone， 究竟聽緊啲咩歌咧？話唔定呢個 playlist 嗰啲新聞可以幫你解決到一啲你心中諗咗好耐嘅疑問嘅。接下来到尾声啦，今日苏用音乐最后这个 EDM Friday Mix or Mix 落去的歌有这一首作品，由 TSO 同埋 The Chainsmokers 2015年叫做 Split Only You。 今日节目完啦，下个礼拜一5点再见，拜拜。